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文脉绵长的城市，我感受根的勃勃生机；气度雍容的城市，我感受魂的恢宏气魄。打开文化之门，解开北京胡同的文化密码。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继续胡同文化系列节目。在北京的东城区有一条胡同叫偃月胡同，这条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偃月胡同，大家听这个名字就能猜个大概，据说是明教坊司演奏音乐的地方。在今年的3月27号，一位78岁的英国老人走进了这条胡同，他在找自己的家。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偃月胡同的传奇故事，讲讲这位英国老人的寻根之旅。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直播间的三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我也是这次英国老人寻根之旅的一个见证人，可以说。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史专家，北京档案馆展陈处副处长王兰顺先生，欢迎王老师。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新朋友啊，一位是四合书院的创始人，也是这次系列文化活动的总策划人胡新宇先生，欢迎胡老师。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说到了啊，一位78岁的英国老人走进了咱北京的偃月胡同，说是在找他自己的家，这就有意思了。他打英国来的，那么大岁数了，怎么家在咱北京的胡同里啊？咱们要请胡老师给讲讲这位老人。 对，这个跟这位老人的结识还确实当时有一段缘分啊，因为我从2006年开始做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然后就一直在做北京的胡同的调研。因为我本身也是学外语专业的，所以这个英语占点便宜，所以跟老外交流这个事儿呢，他们也都比较听得懂啊。所以后来大概在10年前吧，然后有一个朋友就介绍说，我这边有一个英国的一帮医生要来北京，然后他们对北京的文化也挺感兴趣的，能不能请你给介绍一下？我说行啊，没问题，就去给他们讲了讲北京的胡同，大概以前怎么回事儿，然后。这个讲座结束了之后，他们这个领队就是这个 Peter 先生，他就拉住我说，那个我们家以前也在胡同里头。 这事儿有意思了。 啊，这事儿就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在北京的这个老外其实以前还是不多的，因为北京人当时人口也不多，然后在北京的老外就更相对来讲少，而且在北京我通过这么一讲座还能撞见一个，我觉得也是挺稀罕的一件事儿。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住哪条胡同啊？他就说我们家住这么一条胡同。因为当时的拼法跟现在的拼法不一样啊，我当时看了看，我猜大概是偃月胡同，没有。 他当时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他当时说那胡同叫什么名字？ 他发音并不是很准，他虽然是出生在胡同里的，但是他这个很长时间没有在北京生活了，所以他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发音并不是很准确。 啊，那等于说是他当时跟你讲的好像并不是说很准确的说是这个偃月胡同哈。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 啊， 当时我就就是找了王老师嘛， 嗯， 然后王老师就帮我查了查，帮我确认了是偃月胡同。 那王老师怎么确认这是偃月胡同的？ 是这个胡先生啊，刚开始一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说这个老外住在胡同里啊，这个就是一个呢，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这个拼的啊，就是说的是我一听哦，偃月胡同，偃月胡同啊，过去啊，他是有的时候老北京啊，有的时候又把那个月啊，有时候念成药 啊，偃药胡同， 有的时候就直接就说成偃药胡同了，就跟咱们那个、哦、我一看哦，那一看是偃月胡同啊，所以他这个挺有意思的，一看哦，那确认是这个地方啊。 那我觉得胡老师跟介绍一下，就是这个Peter 这位老人他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他后来跟你讲他是一个大夫吗？还是怎么？当时就您就知道了吗？ 其实当时我对他具体做什么的，然后这个一些家庭情况也并不是很了解，因为毕竟他做完讲座了，人家就该走了走了。但是我们换了一个联系方式，后来他就给我发了点他家里面的老照片。 嗯。 最有意思，他还有一个这个出生证明啊，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有帮助。就因为我觉得这个当时的，老外嘛，就是当时有相机的人基本都是老外啊，中国人有相机的少，而且中国人拍的时候也不会想起来拍胡同，因为胡同当时满大街都是啊，这个谈不上什么太稀罕的玩意儿， 嗯， 所以不会有人去拍。但因为他们家可能是住在那儿，然后呢，他的家里面又对这个照相特别感兴趣，所以就拍了一些胡同的照片，拍了一些胡同内景、院子里的照片，还有他妈妈有一张照片是在他们那个大房子里头内景。 哦、那是刚才您说他还有什么出生证明？那个是怎么会有？ 在哪儿出生 的啊？ 哎，对，他就是这个偃月胡同这片呢，应该按照这个咱们过去分法，应该叫东单区。东单区其实比较洋， 嗯、 是吧？东四区就比较土，就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一些中国的有钱有势的人可能当时就住在东四那边啊。东单这片呢，因为它往南就挨着这个东交民巷啊，离着使馆区近， 嗯， 然后再往这边还有教堂，还有这个协和医院啊，所以当时就是这一片的可能外国人住的比较多一点。然后他当时这个出生证明就是 协和 医院的， 嗯， 啊，协和医院， 对， 嗯，等于是在这儿出生啊， 就在这儿出生。 嗯，那他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 他是48年年底。 哦，等于说长到七八岁的时候。 对，40年出生，然后48年就离开。 学龄前是在北京过的。 差不多啊、 嗯。其实我个人的体验哈，就是说，其实自己童年的这个生活特别有印象。你像我从小，我从出生到12岁，我是在这个神路街长大的、 嗯、 我就对我小时候那个样子，小时候的那个屋子就特别有印象、 哦、 我想我这个同理嘛，我就体会到这个 Peter 这个老人应该是对自己的这个家还是挺非常的有这种寻根的这种愿望的、 嗯嗯、 对，就是具体经历了什么你可能没有记得那么清晰，但某一个片段、某一个场景、某一种感觉就在你的骨子里、 嗯、 在你的血脉里深深的印下了。这可能也是这位老人如今都白发苍苍还要回来说我这个地方住了8年啊，然后来找一找。那其实节目的上半时段小强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北京的四合院嘛，一般都有二道门是吧？ 对， 这个二道门有一个名字，请问它是什么？有几个选项， A 蛮子门， B 如意门，C 垂花门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啊。 其实这个偃月胡同正好就属于朝阳门街道办事处。 对啊，你看大家可以试着答一答这道题啊，如果对老北京四合院非常了解一定能够答对。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位老人啊，70多岁了，回来寻根找自己学龄前童年的那块地方啊，然后其实也是特别幸运碰到我们的胡老师，碰到我们的王老师，能帮他真的追根溯源就找到这个地方。如今可能物是人非，就是他能不能进这个门其实还不一定的。其实以前可能回来过，但是也找过，但是没有进去，是吧？ 是，这个说起来其实Peter 当时他80年代回来过一次， 嗯 啊，但那次呢因为他之前并没有做任何安排， 哦 而且他当时 可能也没有别人陪同，就自己那么去撞过去了，所以当时到了那门口，其实没有进去， 还挺遗憾的。 当时可能也是有个领导吧，他说整个院子是私宅嘛，那你要敲这门就更难，你要是大宅大杂院可能还 好一点， 好办一点，是吧？ 那个时候这个老头应该是50来岁啊，应该是 对50多岁。 那种感觉还是应该是我们想来不好受啊。 对， 自己曾经的家现在这个大门紧闭啊，高高的我没进去啊，所以缘分还没到啊。今年3月份进去了啊。 对。 其实我曾经听那王老师讲过，咱们好像这个就是在街道哈，这个胡同里边这个门牌号曾经换过一次。那当时您是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了具体的这一门这一家呢？ 对，是这样，就是这个在65年的时候啊，我们曾经啊搞过一次这个就是门牌的这个变更，就是那个时候呢，65年以前呢叫老门牌，那个时候这个北京的胡同啊，它的那个门牌是大排行啊，也就是说从比如说从这个东北角开始数1号，1、2、3、4、5、6、7、8、9、10，那数下去了 那么数到头，那到了头啊，这个完了又从路南开始数，那么又数回来啊，比如说到了什么11、12、13、14，数回来，那么就是最小的门牌号呢对的那个是最大的门牌号啊，是这样。所以到了这样的话呢有点不好管理啊，因为就是这个有一些问题。那么到了65年的时候，这个门牌号重新编啊，那么就是变成了什么呢，这个单号呢在北边，那么双号呢在南边啊，那就是跳着，那就是说的是1、2、3、4、5、6、7，跳着走了 啊。等于您这次为了找他这个要求这个门，还真是挺费 劲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为了找这个核对这个门牌号，所以我又拿出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新旧门牌对照表，确保啊这个核对的没有问题， 复盘了一下， 对， 就会找对了。 哎， 那其实 Peter 来北京啊，在今年的3月27号，也是在我们北京的四合书院举行了一个讲座啊，在这儿讲他的人生过往，他的童年故事。我们小强呢，也是在这次讲座上采访到了非常珍贵的录音，我们来听一段。 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北京啊 ？Peter, what time your family left China? 1948 啊，那就正好他8岁的时候。他说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叔祖啊，叔祖当时去过延安啊，见过毛主席，见过周总理，因为他当时也算是就是算是侨领吧啊，当时也是一个传教士。 他小的时候，比如8岁，对北京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呀？ It's difficult to explain. 所以他说这个印象很深的有很多。首先他上小学的路上就是骑自行车，有时候骑自行车，有时候坐人力车，那个城墙很高大啊。然后他还记得他去颐和园的时候呢，在石舫上喝茶，但是当石舫可能还开放啊，而且很多的人去那儿喝茶。然后还记得他在胡同里头，然后他们家啊，他们家的这个大院子，特别漂亮的院子，然后待会儿他会放很多照片，是这个就是他关于他家里的一些老照片啊，所以有很多是关于胡同的和老北京的当时儿时生活的这种记忆。 就是当时在那个胡同里跟他一样的那种外国小孩多吗？ Not in the hotels. No, very few. 所以他小时候还不记得有什么太多别的外国小朋友啊，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有别的小朋友，但是他当时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外国小孩，特别是在胡同里头。但是他记得他们家住的附近有一个外国人的一个俱乐部，然后那里面可以打网球，还有一个游泳池啊。然后到冬天的时候，这游泳池就给冻上了，冻成冰，然后大家在上面滑冰。然后他当时记得他很小的时候用的一种很特殊的这种冰鞋，可能是不易倒的那种双刃的冰鞋，然后他就在上面滑，他记得这个很清楚。 胡同里边他的家什么样，你给我们大概描述一下。 Is he staying for the lecture or not? Yes, 是非常典型的老北京的。 As you know,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房子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影壁门，应该是那种那个二门的，那之后二门的那个屏风门吧。 进了他们家的那个房子之后，房子里有很漂亮的一个月亮门啊，应该是就我们的这个一个落地罩。再穿过这个起居室之后，他后院还有一个小院子，然后他在那儿养了很多兔子。那个地上有个洞，他就想起他当时养那些兔子，你把兔子养里了，兔子就打洞跑了。 My childhood.Just 看那洞就想起了他那个兔子了。 Seeing one hole, back 60 or 70 years. 我们看到啊 ，Peter 真的没少记呀、啊。很多童年时候穿的什么冰鞋啊，这个游泳池冻成了冰场，包括家里的这个月亮门，然后那个兔子从洞里跑了，这些都记着。我猜他后来做梦啊，可能无数次都回来过。那个场景他都记得啊，今天也是记忆犹新。刚才问了大家一道题，就是说四合院的二道门叫什么名字啊？有这个三个选项，蛮子门、如意门、垂花门。其实我们刚才介绍胡老师的时候也说他是四合书院的创始人。你看四合书院、四合院啊，小强说让你介绍一下这个四合书院干嘛用的，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啊？ 然后为什么请这个 Peter 来讲座啊？ 就当初我在工作的原因，就是参与过这个石家胡同博物馆的这个筹建的过程，也是跟王老师合作非常密切啊。然后做完那个石家胡同博物馆的时候呢，我就想自己做一点事儿，然后就想找一个院子，后来就找到了现在这个中老胡同的这个院子。然后呢，就觉得在四合院里想做一点文化方面的事儿，所以这个我就在四合院这三个字儿中间插了一个字儿，就是书啊，四就变成四合书院， 挺巧妙的 啊。对，就是书呢代表教育，代表文化。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组织讲座，各种各样的讲座。当然讲座当时的题目也不仅仅限于文化方面的，但还是我希望更多的是文化方面的，包括文化遗产保护啊，包括历史啊，包括口述史啊，包括一些艺术啊这方面的。但是后来请的朋友多了呢，就有些外国朋友啊，有些外国朋友他们讲的这个中国文化视角也挺有意思的。然后跟 Peter 认识之后，我就一直琢磨这个事儿。然后他大概是两个月之前就给我写信，老外做这种活动他都安排的很早。然后就跟我说要来北京，然后要能不能见个面，然后也顺便提一下说他特别想回他原来小时候的那个院子，能不能通过我帮忙安排一下。对，后来我说那这样的话你不如给我们也做个讲座，我说你们家肯定特别有故事，因为我们俩其实之前虽然见过也聊过，但是其实关于这个他们家的历史也没聊那么细。我曾经去英国的时候想去找过他，但是他们家离伦敦太远，我工作当时又特别紧张，就没来及去他那儿。而且当时是他妈妈，现在其实他妈妈也还健在，96岁高龄。我特别想采访他妈妈，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老人如果能采访一下的话，能挖出更多的特别珍贵的这种历史信息。 96岁的老人， 心 更珍贵了。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说做讲座他就好，那他就愿意给我们发了一些这个讲座的提纲，所以他跟我说就开始说他们家曾经在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救过中国人，然后在后来的时候也去过延安见过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早期的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然后我就觉得哎呦，这故事一下子比我原来想象的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厚度要厚很多啊，深厚很多。所以后来就特别适合的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就把他请过来了做这么一个讲座。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什么呀，王老师还请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的教授梁怡教授，他其实是研究这个拉贝日记的，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学者。所以他，我觉得王老师把他请来，没想到两个人一碰，这个他们的这个做可以说是他认识的这个拉贝的爷爷跟这个 Peter 的叫什么外祖父还是同事。 拉贝日记我们要有一个交代，有些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啊。拉贝日记王老师可以介绍一下。 实际上就是拉贝日记啊，就是介绍，就是说了什么呢，就是在那个日本人啊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啊，那个就是这个那个时候呢搞了一个就是外国人啊在那个在这个南京呢他搞了一个安全区。就是拉贝呢和这个刚才说到的 Peter 的他的这个叔祖父啊，实际上在那儿呢是负责这个安全区的这个工作啊，实际上救了很多的这个中国人 据说好像有20万人， 20万差不多是吧？应该有20万人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件事儿呢，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这个腊梅日记呢，以前宣传的比较多，说的也比较多， 还拍过电影， 拍过电影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事儿啊。 然后那个梁一教授，您跟他是怎么就正好他把他请过来了？ 正好呢是什么呢？就是梁一教授呢，他呢以前在跟我商量啊，说的能不能啊找找这个拉贝以前在北京的这个住所，因为毕竟以前拉贝呢在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他从德国到北京来刚一来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苏州胡同那儿住，完了呢是在西门子公司那儿工作，西门子公司呢是在这个灯市口那个位置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老想努力着再找一找这个拉贝的这房子，但是现在到至今没找到啊。但是呢就是在那个联合大学成立了这个拉贝问题就是拉贝研究中心，所以这个我说正好又来了这么一位啊，就是这个 Peter 先生，那我觉得像梁怡老师呢，他能够见一下的话，也许能够挖掘出更多的有意思的故事过来。 梁怡老师出了一本书，就讲这个把拉贝日记翻译成中文，然后写说好像是在北京，拉贝在北京生活了17年 ，对。 所 以，我们也很期待啊！就是3月27号晚上那次分享，听说中间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故障，比如说 没电了 啊，这就更有感觉了。一白发苍苍的英国老头，然后拿一电脑，然后整个屋子里可能就回到了70年前他童年的那种状态，然后给大家分享过去的故事啊。一会儿下半时段，我们让两位老师继续给大家讲，这位英国老人 Peter 来北京走进演员胡同的故事。咱们现在揭晓一下上半时段出的这道题的答案啊，就是说老北京的四合院一般有2道门啊，过去这个女孩子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个二道门有一个名字是什么呢？蛮子门、如意门还是垂花门呢？我觉得我们听众都特别棒啊，非常统一的打了垂花门啊，王老师对不对？ 啊，那是那是对的啊，这个垂花门呢，过去是这个这个四合院里边啊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建筑啊，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就把这个最美的、最漂亮的东西啊，再镌刻在这个垂花门上边啊，垂花门是很漂亮的。 对，你看我们的肖龙还有马老师都答对了啊。但有听众朋友问说，那我现在走在那胡同里，我看他们家大门就是垂花门啊。 这个就不对了，其实 就是有点内衣外穿的感觉。 对，或者是有过拆迁啊，他这个门移出来了啊。 对对对， 但是正常的应该是二道门是吧？ 对对对。 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胡同，聊聊偃月胡同里的故事。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78岁是吧？他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经回来过啊，路过家门，但是没有进去。这次有缘认识胡老师，认识王老师，进了自己的家门。进了家门之后，真的是物是人非啊。当年的家现在已经居住了新的主人，但是有一次特别愉快的这样的交流啊。小强记录了当时大家寒暄的一个场景啊。共同生活在这里，只是。你生活在70年前，我生活在此时此刻。我们来听听啊，同一个建筑里，不同的人他们在说些什么。 他说在原来的您的院他养兔子。 我天 哪！啊，你看那个兔子，他昨天去我们有一个小院子，在那儿他做一个小讲座。然后那个一进我那院儿，然后看那院上有个洞。 他也跟我说， 40年出生的。 我们这后院原来住的那老头老太太 在这儿呢， 是商务部的。 您看他这个 到欧洲去碰见他们，他们说就住在山这个院儿，所以他一跟我说，我说马上我赶快让他进来。 We had rabbits. And I remember down there was the kitchen. 那边是厨房。 原来实际。 And I remember the our cook, he'd catch a rabbit.And I see him go, oh, like this, to kill the rabbit. 抓着兔子，他们家兔子蹭一下就给宰了，他就特别。 To kill the rabbit. And I said, oh, my rabbit, you know. 他爸爸妈妈还活着呢。 他妈妈96了。 I'm very happy. 他说他这是有生以来最荣幸的一件事儿啊，觉得他去了，他其实他家族在中国很多的地方他都去过，杭州也待过，杭县的那个浙江大学那个医学院里面还有一个楼是他的曾曾祖盖的，然后他的那个他的叔祖叫这个乔治费奇在当时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那个安委会的主席，然后跟那拉贝一块儿救了好多中国人是他父亲是一中烟草公司的 对， 就是商人。 有一个谁是传家士的？ 他的叔祖 叔祖他是这样的，这个胡同出去不是那个米市大街吗？ 对对对， 米市大街那儿有一个巡礼工会的青年会，不知道 对对对 他叔叔在 哪？他的叔祖就是他叔叔就是那个就是青年会的当时中国的负责人。 我的家就在那儿，我住的那个房子就是当年英国巡礼工会青年会的负责人的那个，他是洋楼，小洋楼，一共有两栋，那个就在那个现在因为盖王府饭店把它拆掉了，其中我们家住了一栋，我们家原来在那个叫金鱼湖洞4号，我们住在里边那个，一共有两栋，我们前面就是青年会的，怎么说呢，以前的教堂，解放后呢把它改成这个体育馆了，它的办公的地点就跟我们后边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家原来就住那儿，后来这个楼就被这两栋小楼就被这个盖王府饭店的时候就征用给推平了。 但是那个溥仪的这个英文老师不是庄士敦嘛？ 对， 但庄士敦在英国的时候教他爸爸英文。 Would you tell Mr. Chen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days of my life？ 他说这是他干他最激动的一天。 谢谢。 A very great privilege to 有老住户来访，我们也高兴。 非常高兴。 Such a distinguished author。 对，也没想到您是这么著作等身的一位作家。 没有， 是 没有。 Before we go。 他对这个院子度过了童年，非常美好的童年，所以他那个从离开这个院子开始就开始魂牵梦绕，想他说如果他这个明天假如他驾鹤西去， 好，实现你的愿望吧。 Dear friend, we keep in touch and thank you for the books. 谢谢， 谢谢 the books. Thank you. Wonderful.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 谢谢。Thank you. 这是人生中的又一次告别啊，这个很不容易。也很有况味，这么多年没回来了，终于70多年是吧？70年， 整整70年吧，差不多。 70年。 刚才这段录音啊，我等于是从大概2个小时的采访中剪辑出来了，大概不到三分多钟的样子。所以说里边有很多可能，因为很多人在说话，那院子里当时我们站了有7、8个人，所以可能后边听得有点乱，但我就能够感觉到当时 Peter 那种很兴奋、很激动的那种心情。 是， 对。他一直说的 I'm very happy 是吧？ 对， 这个老头也特别特别的兴奋，说假如明天我驾鹤西去，那我也觉得没有虚度此生，我毕竟故地重游，我看到了我出生成长童年的样子啊， 很不容易。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偃月胡同的时候，也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地方啊。王老师其实研究过很多这个胡同，我们说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脉，这里面有非常鲜活的过去的文化和故事啊。咱说说偃月胡同吧。 是， 偃月胡同啊，位于这个东四南。啊，这个偃月胡同可以说是在东四南这片啊最美的一条胡同。为什么呢？这个走到偃月胡同里啊，你会感觉啊，偃月胡同可能会比别的胡同长。因为什么呢？它在中间啊画了一个 S 型，就是它拐了一个弯儿。它拐了一个弯儿呢，它实际上它不是那么笔直的了，它那个弯度啊实际上它就长出来了。偃月胡同呢区别于其他的胡同呢，就是什么呢？它中间啊它会有分叉。就是说， 还有分叉， 哎，往北边呢，它通烟草这个灯草胡同， 嗯， 它往南边呢，它通这个本丝胡同，所以它呢是一条活的胡同。偃月胡同呢，它又比较安静，为什么比较安静呢？因为它比较窄，很多的车呀，就是那个汽车呀， 机动车 进去， 对对对， 啊，它哎，所以它走到那个胡同里呢，会感觉到很安全， 对 啊，所以呢，那个走到偃月胡同里边，你会感觉到哎，还是很美的，而且呢，胡同里边很多的老的建筑啊。就是老的那个传统建筑啊，都现在都存在，啊，所以走到里边你会感觉有历史感，啊， 对， 徜徉在里边你觉得哎呀像诗一样的美， 对，尤其 是很多四合院。 春和景明的时候哈，啊 哎， 那种天气咱们去逛逛胡同，那偃月胡同是您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逛胡同会看见很多大门啊，这个会看到门墩儿。小强准备的下半时段的这个题呢，就是和门墩儿有关系的。北京的童谣，小小字儿做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啊。门墩儿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有三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最重要啊 ？A 显示门第啊地位 ，B 支撑门框门轴 ，C 啊累了。可以坐一会儿，类似于小板凳儿。 小小的坐门墩儿吗？ 是吧？小小的累了，可以在上面坐一会儿啊。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啊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这一次把您的联系方式一并发上来啊。刚才王老师说了，这个偃月胡同比较悠长。它又是活的啊，有出口，又是 S 型，有曲线美啊，所以走在里头真的能感觉到北京胡同的那个美，那个静谧哈。 对对对，那种历史感。 其实我看到就说王老师讲，就说在这个胡同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四合院嘛，四合院那个大门好像能够显示出来当时就是在以前这个主人可能的一些地位哈。像咱们去的这个就是这个 Peter 他以前住这个家好像是个广亮大门。 广亮大门 是吧？ 对对对，但是呢，从那个 Peter 的那个老照片里边来看的话，它有点像一个门字门 啊。 但是它呢，后来有变化了， 哦， 有变化了。所以它那个实际上门字门的那个它的那个体量啊，实际上也是这个跟广亮大门的体量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就是说的是把那个大门呢往前推了一样，往前推了一点， 嗯， 所以呢，现在的那个门和那个过去的那个门有一点变化 哦， 那就是我觉得我知道您当时好像很早以前就为了这个事情，包括以前您很经常就是这不是经常就是应该是特别的去探访过这个 对，以前到这儿以前到这儿去过， 嗯， 这个大院呢很有意思啊，就是跟一般的院子不太一样，一般的院子打开这个大门以后呢，你马上就能够看到呢迎面的那个影壁啊， 嗯， 这个院子不是打开以后一看是一个甬道，是一条甬道， 嗯， 啊，一直往里走，走到头呢是一个什么呢？不是影壁，是一个这个一个扇面型的一个石井窗， 哦， 啊，从石井窗这儿你再往左才看见垂花门。 开二道门， 哦， 这个是很有 比较 有 特点的哈。 啊，所以垂花门边上还是有游廊， 进了垂花门以后，两边呢，就是这个垂花门呢，它有这个两边呢，它有这个抄手游廊， 嗯 啊，所以这个院子呢和其他的一个院子不一样，感觉呢， 嗯， 你走进去以后感觉很静， 对， 嗯， 很安静的感觉啊。你如果要是自己走的话，哎，自己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很有意思的。 嗯， 它等于是三进院子。 三进院， 嗯， 但是呢，不是 就是你走到这个一进院的时候呢，不是说马上就能见到这个一进院、 嗯、 啊，是要走一段，走过这个甬道，才能见到这个一进院。 并且我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等于只有这个胡老师跟这个 Peter 两个人先进去嘛。那个因为我就没有办法记录下当时那个录音了。您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就一开始进去的时候，那个包括跟主人的那个接触啊、寒暄啊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包括 Peter 的反应啊。 咱们这个节目叫 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哈。我们这次真的是打开一扇文化的门，打开一扇历史的门。当时因为那个主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我们来干嘛，来了这么多人，人家 哎，事先不是沟通了？ 沟通是沟通了，但是就是这个可能有些意思还是没有完全的表达清楚、 哦、 啊、 嗯。 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呢，这个看见人家出门买菜，然后回来，然后我看这个大妈在关门，然后我就赶快伸出只手把这门给挡了一下，我说这个，我就说两句话，我说大妈这个。嗯，这个老外呢以前出生在这个院子，那么今年78了啊，可能最后一次来中国了，你看能不能让他看一眼啊。这大妈一听说哟，这个理由啊，我还真不知道啊。那 这大妈多大岁数了？ 可能退休了，可能也七十吧， 七十左右 、比 Peter 会小一点。 嗯， 他说哟，这样，那我回去商量一下。这样的话呢，后来那个周叔叔就出来了， 男主人 啊，男主人就出来了，然后就，一听这个情况就很热情的带我们进去啊，带我们去看这个院子，我们进去之后呢，他反正一开始也是很谨慎，因为他也知道是人家嘛，这个老外他不会太轻易的提出一些要求的，尽管他非常非常的想去看， 对， 但是周叔叔就带着我们看嘛，就说这个这是我们原来。可能是原来什么什么地方，因为有些地方确实发生变化，他也判断不太清楚。他拿他的老照片一直在比对，直到后来这个我们到了一个，他正房是五间的啊， 嗯， 我们进了正房之后，其实看到了三间，啊，那么他说，哎，那个位置应该是有他妈妈拍照啊，那个、一个月亮门， 嗯， 找不到月亮门了，月亮门是不是给拆了？然后那个我们一提月亮门，然后那个周叔这边就把我们带到他的书房啊，他等于是为了隔出一间书房，等于在原来月亮门的位置，因为本身也是活的， 对， 一个隔断、哦、就把他隔断给做死了，然后就把那边呢就隔出来做书房， 嗯， 但是那个书房那边呢，月亮门那形状还是看得出来， 哦， 他一看那月亮门，他说这就是我们家，确定无疑， 对， 所以是一个特别特别激动的一个时刻。 Peter 当时提供了一张照片，我们这儿也有，就是他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你想想一个8岁男孩的妈妈啊， 嗯， 坐在那里，就是在月亮门前坐在沙发上， 嗯， 很端庄的一位女性， 嗯， 啊，当然现在这个月亮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看到月亮门那依稀的痕迹的时候，他依然非常非常的激动。 嗯嗯，对，他妈妈结婚的那年18岁啊，生他那年19岁， 哦， 所以这张照片应该是他六岁的时候， 二十五岁， 嗯，25岁拍的， 对。嗯，非常年轻的一位母亲坐在这儿啊。 嗯 嗯， 他当时就是看到那个月亮门的感觉，他其实应该是很激动了， 非常激动，非常激动。因为在看前面的时候，他还在说：“哎，这个是，这个不是。” 对， 跟我记 月亮门是非常 记忆也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嘛。 对， 就是刚才后来我刚才咱们一开始听到那个录音哈，可以感觉到当时我是得收录了三位主人。包括还有后院的一位这个张女士，还有刚才说的这个男主人，还有刚才这个男主人这个妻子啊，是这样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应该是。 对，其实听上半时段的时候，我没好意思说老爷子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哈哈，但实际上啊，客观分析可能会是最后一次，是吧？可能没有说下次我再回家再看一看啊，这可能也算一种不情之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其实我们要如果追溯这个四合院它之前的历史啊，还有什么蛛丝马迹吗，王老师？ 主要是这个院子呀，你感觉到啊，它的这个现在来看变化比较大， 嗯， 啊，就是因为这个如果进去看的话，你比如说看看它游廊啊，被、 嗯、 改成了房子，有的时候改成了房子啊， 对对对 啊，实际上过去它是很美的， 对， 啊， 就 是 后边连着的，通着的、这个， 哎，通着的，它是一个三进院啊，后边当然是罩房了， 嗯， 啊，这个主要的这个房子。 嗯， 是吧？就那天去看， 对， 看去了啊，很漂亮的，而且房子那个也很高，也很大。这房子呢，实际上刚才说到那个就是这个 Peter 先生，他的这个父亲呢，他以前呢是这个在 就是英国的这个这宜中运销烟草公司的董事， 嗯 啊，他们家已经是在中国已经有历史了啊。这个宜中运销烟草公司呢，是在这个青岛、上海、天津都有工厂啊。这个呢是他们的主要是在北京的，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办事处似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他父亲有可能是这个办事处的负责人 啊。对对对，是没错。所以他父亲中文翻译过来叫裴雷。 哦、嗯、 啊， 是外国朋友有时候起的名儿很中国化，汤若望不知道就以为是个中国人。 哎，是。 然后他这个家等于是当时三进院全是他一，就是他们三口人住。 对，他是这个 Peter 是一个独生子，就是父母和他。 哦、 完了，这个当时呢有记载呢，是当时有八个仆人。 哦、 啊，来、在这个院子啊、 嗯， 这么一个情况， 嗯， 肯定是大户人家 啊。那 Peter 现在已经回国了哈，那有没有和他再联系？就是这次活动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嗯， 他非常感谢这个演员胡同现在的主人啊、 嗯， 一直在说要给他们寄一些当初的这些老照片 哦、 啊，所以我这是刚出差回来，等。这一两天我可能就会跟他联系，确认一下这些照片，这个怎么样去转交？ 哦，然后还带他游了这个明城墙遗址公园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 东边门那个、哦、 一直在说他小时候的生活嘛、 嗯。 那么老北京对于他来讲，就是除了这个院子，就是他生活的一些轨迹。那他八岁离开的嘛， 嗯， 当时也上了小学，可能上了一年两年、嗯。那么当时他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清楚他具体在哪一片。但他说他上学的路上能看到城墙啊、 嗯、 北京高大的城墙给他非常深的印象。那现在咱们北京就是剩下的城墙不多了嘛，我就带他去了那个明 城墙 遗址公园那儿、 嗯。 他看到那个城墙他有什么感觉，当时怎么说的，你还有印象吗？ 他说这个就是跟他记忆中的形象是一样的啊、 哦、 他当时就觉得哎呀也非常感激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上这个城墙。 嗯， 其实我觉得跟 Peter 这个缘分好像还没有结束。王老师好像听说那个梁英老师还在跟他联络， 哎，是 可能九月份还要有可能请他过来。 他是有这个意向，他说的九月份呢，要把这个继续要把这个 Peter 先生给请过来。那个时候可能会拉贝这个研究中心呢会有一个活动啊，是有这么一个意向。 嗯，那节目的开始也是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关于四合院的，就是说这门墩它究竟是主要作用是什么？A 显示门第地位的，B 起支撑作用的，支撑门框门轴。第三个就是小小子，在那儿缓一会儿啊，坐一坐。那哪个是正确的呢？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啊。肖龙说，门墩最重要的作用肯定是支撑门框啊，其次才是门第地位的一种体现。然后把电话发过来了啊。然后马老师也说，这个应该是支撑门框的。但是我们这个魔灵说 A 肯定是 A， 就是显示门第的。这个让王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王老师专家了。 嗯， 实际上这个门墩啊，如果要是说的大家要进到这个门里边去看，能够看到它实际上是一门轴。啊，就是在这个起到一个轴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外边呢一看呢，实际上是它是一个装饰， 嗯 啊，它是很美的一个装饰啊。这个实际上它是应该正确答案应该是一个门轴啊，门轴的作用， 就是支持门框门轴这么作用。 哎，对对对对。 嗯，那我们也恭喜肖龙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联系您送您精美的这个文创产品。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啊。这个回家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人生的幸福就是让心回家。我们也特别感谢二位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感谢小强，感谢收音机前的您一路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一幅看不着地方。

百克一大袋，一共是六大袋啊。那么一袋里面是十根，这就是六十根啊。一天一根生的话呢，可以吃到两个多月。况且呢，今天这个价格呢这么的优惠，性价比又这么的高，您花不了多少钱，吃的却是海参呐、啊。 对 啊，好，那今年为大家提供的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三百克一袋，咱们是六大袋，每袋里边十根，这就是六十根，而且每根呢是